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阿刁，作词赵雷，读歌人吴周彤。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，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。阿刁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，打一壶甜茶，我们聊着古往。阿刁，你总把自己打扮得像男孩子一样，可比格桑还顽强。阿刁，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，你何时下山记得带上捉马刀。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，你很少说话，简单的回答。明天在哪里，谁会在意你，即使倒在路上，接受放逐，困惑自由，就像风一样吹过坎坷。不平的路途，慢慢的脚步婆娑，慢慢的足迹斑驳，或者连一丝痕迹都不留在这里。可是我还是不会因为痛就放弃希望。受过的伤长成疤，开出无比美丽的花。受过的伤长成疤，开出无比美丽的花。阿刁，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？你已习惯孤独是一种信仰。阿刁，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。你不是这世界的人啊，没必要在乎真相。命运多么痴迷，淡然。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，甘于平凡，却不甘平凡的溃败。你是阿刁，你是自由的鸟。命运多么痴迷淡然，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，甘于平凡，却不甘平凡的溃败。阿刁，阿刁，爱情是颗悲伤的种子，你是一棵树，你永远都不会哭。 阿刁，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，拿一壶甜茶， 白中秀，一个是下山，记得带一箱卓玛豆，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，你很少说话，简单的回答，明天在哪里，

请带他回来。